睛看着你的容貌，听你的呼吸，听你的心跳，忽然很想告诉你，谢谢你过去带给我的美好。人生挫折不少，你的声音给我很多依靠，听你谈未来，听你大声笑，忽然很想唤醒你，现在就陪我去山上绕绕。你是我的宝，我一直为你感动骄傲，即使梦想再累再煎熬，你仍然紧紧抓牢，真心的执着绝不放掉。你是我的宝，我一直为你感动骄傲，外面的世界再多纷扰，你依旧把单纯拥抱，生命的旋律越唱越高。我想给你一份爱的力量，听我为你祈祷，听我说说话，我已经打开窗，准备和你迎接每天的太阳。我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你的态度突然那么固执，也毫无理由的坚持，却又没有时间听对方的解释。我们到底用错了什么字，让每句话都变得不诚实，许感情该到此为止，免得伤害了还怨对方太放肆。其实我们一样自私，只保留让自己快乐的方式，却总是误解别人的心事，不断的自以为是。其实我们一样幼稚，只在乎自己哭过了多少次，说感情像长不大的孩子，不断的敷衍了事。

想学会是一直都爱你，我想我还不够亲密，还好有你陪我旅行，要去巴黎，巴黎巴黎，你把明天不是谁知道，今天的你不知道，今天的我，今天过得就好，虽然明天的是谁知道，明天的你我知道，明天的我希望明天快来到， 水中慢慢的煮，如果想使肉味鲜美，则应该把肉放在热水里煮，下次再煮肉不妨试试吧。继续和你分享到的歌曲来自陈奕迅，白色球鞋。 到一定年纪总算明白美好的事物，好像大部分都在青春时候发生，那天无意中翻出了那双发黄的白色球鞋，依然还有心跳温度，和他一起走过这城市许多的路，总低着头听我的梦和心事，那一天笑着对我说，随我的白球鞋的脚步，好像可以走到幸福。忽然他让我感觉自己已不再孤独，可以在未知的明天去牵住美好青春的爱情和曾经走过的路，变成城市换成另一种面目，如今大了那样感动难重复，幸福和那双球鞋放进

人的时光，你会选择怎样度过？是看一部电影，读一本小说，还是在想念一个人，亦或者干脆什么都不做，只想听听歌，享受片刻的宁静？这个世界太嘈杂，来这里把心慢慢静下来，经常音乐吧，你的品味之选。 爱情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，会让人奋不顾身，所以才会有那么多的人一次次的被爱情伤害，却又一次次的继续努力尝试。有的时候会想，这世上如果真的有人能够对爱情免疫，那这样的人一定是最坚强的，你觉得呢？继续来听到柯以敏带来温柔的拒绝。 假如说我能减少一半 时间里，光良将各种情绪停格放大，让听众触碰到自己隐藏或者遗忘的情感，

是说你不怕孤独了，哭着对我说，不停对我说，你多么爱我。像风景装在眼里，一伸手差一点触到属于你。哦，落叶依旧，秋来了就变色，不管有可被故事拆散了，我还是你留下时间的河。我要永远记得那一天，我勇敢了，在这同样地点拥抱你的那一刻，突然觉得很感激我能活着。我要永远记得那一天，你为什么眼中闪着泪水，心却一直温暖的坚定对我说，不停对我说，要我快乐。记住了星辰亮的那一天，记住了雨停息的那一天，刻在我生命变成的纪念。如果你还留在我身边，一定会想给我细数一遍。我要永远记得这一天，我勇敢了，回到熟悉地点，温习你的每一刻，突然觉得很感激我还活着。我要永远记得这一天，我微笑了，为了不让你心疼，我对自己说，不停对我说， 色休闲养生，尊享城市健康生活。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。欢迎光临兰亭食府，本店穿越入各大菜系应有尽有，让您用百姓的价格享受星级的服务。朋友聚餐、商务宴请、婚宴，就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，03165161111。三河启航教育火热招生，雄厚的师资力量，良好的学习环境，先进的教学理念，助力孩子备战中考。15人一班，小班化教学加跟踪式辅导，孩子进步更明显。03163528755，3528755。全新梅赛德斯奔驰一级车运动版，以强劲姿态登场。跑车风格引擎盖 ，AMG 车身风格组件及夜色组件，智者大成。详询三河波士智达奔驰37258888。 你在听彩，你在生活爱上，城市上风吹来的声音，因为1033。 一个人的时光，你会选择怎样度过？是看一部电影，读一本小说，还是在想念一个人？亦或者干脆什么都不做，只想听听歌，享受片刻的宁静？这个世界太嘈杂，来这里把心慢慢静下来，经常音乐吧，你的品味之选。 整点报时之后，非常高兴还在这里等着我。接下来为你放送的这首歌来自非常努力的女歌手蔡依林，马德里，不思议。 阳光优雅的漫步绿点的草坪，人类在树歌将地弹着痛处情愿，湖泊仅有那点湿度，黎明颜色暧昧的勾引，我已经开始温习火红的屋里旋转在绿荫小径，听脚步的风浪鸣歌的声音，悬在窗棂小酒瓶晃的心情，对着风温柔回应，原来爱可以自己赢。马德里不思议，突然的想念你，在不破灭前的声音，只有孤单的能力。马德里不思议，突然那么想念你，我对这爱是情的任性。装冰小酒瓶晃的心情，对着风温柔回应，原来爱可以自己赢。马德里不思议，突然的想念你，在不破灭前的声音，只有孤单的梦境。马德里不思议，突然的想念你，我对这爱是情的任性，所以用耳帽底写了封信给你，尖锐的指令加了多三色金，你知道他的话语牵上你，我继续一个人远行。前的声音，只有孤单的浓郁。马德里、哦、我带着爱深情的任性。马德里不思议，突然的想念你，在不破灭前的声音，只有孤单的浓郁。马德里不思议，突然那么想念你，我带着爱深情的任性。 你的动静。害你哭红了眼睛，他把谎言说得竟然那么动听，他不止一次骗了你，不值得你再为他伤心。他不懂你的心，假装冷静，他不懂爱情，把他当游戏，他不懂表明相爱这件事，除了对不起就只剩叹息。他不懂你的心为何哭泣，窒息到快要不能呼吸。这件事除了对不起就只剩叹息。他不懂你的心为何哭泣，窒息到快要不能呼吸。他不懂你的心。 想，可没有梦想，何必

至少不用再为爱尝辛苦啊，这一段旅途就当作我对爱的梦想彻底的觉悟。我曾那么接近幸福，你却将我的冷放逐，你的感情此次麻木，没有结束，不能重复。我曾那么接近幸福，怎么可能就此打住，为何上天要我孤独，好孤独，写情书。我曾那么接近幸福， 接下来关注1033爱心寻呼，康瑞来，男，71岁，身高1米7左右，于2月22号上午10点左右在燕郊镇西柳村走失，身穿灰色羽绒服、黑色裤子、黑色鞋子，走路腿脚不方便，而且患有老年痴呆。希望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可以稍作留意，有知情者可以拨打电话13931602128或者13801086265与家人取得联系，必有重谢。 没在问题，没在生活， 正是唱出最美的声音，因为1033。 一个人的时光，你会选择怎样度过？是看一部电影，读一本小说，还是在想念一个人，亦或者干脆什么都不做，只想听听歌，享受片刻的宁静？这个世界太苍白，来这里把心慢慢静下来，经常音乐吧，你的品味之选。 或许有的时候，爱情离开就像一杯黑咖啡给人的感觉一样，苦涩不堪。你可以选择倒掉，也可以选择把苦涩咽下去。但不管选择哪一种，苦涩的滋味都是会过去的。其实歌曲当中所唱到的就是一种面对爱情的坚强，但是我想不管是爱情或者是任何事情，坚强都会是一种面对生活最好的方式。继续为你带来周慧敏《自作多情》。 你已经知道你要失眠，望着窗外的你的明月，谁唱着心碎的音乐，站在对街让我很难不伤悲。其实你没有必要徘徊，何必现在才为分手后悔，给我时间学会计算，脸上永远不会希望你看见。爱一个人容易醉，自作多情太野，无论接受或拒绝都可以无所谓。想一个人容易累，累到伤心才发现 澄庆曾经这样评价王力宏，他说十年前他出道的时候我就认识了他，到现在他没有什么改变，灵气没有让他改变，年仅十八岁的他是个可塑之才，尽管他很帅，但对娱乐圈同仁和媒体都很和善。接下来一起听到的是王力宏带来的《白狐狸》。 Oh my God， 别这样，我已无力再反抗，找不到一句谎话骗自己把它忘掉。经过他的嘴唇，却不像情人，但我要他听真心话。他转身，突然遇见白狐狸，遇见白狐狸，逃不过他的眼睛。美丽有生命，这份爱没有空气，不让我喘息，心碎了不能痊愈，医不好自己。这样，我已无力再反抗，找不到一句谎话骗自己把它忘掉。就在嘴唇，却不像情人，但我要他听真心话。他转身，突然遇见白狐狸，遇见白狐狸，逃不过他的眼睛。美丽又神秘，这份爱没有空气，不让我喘息，心碎了不能痊愈，医不好自己。我不要爱得太复杂，放不下，我不要别人代替他，代替可惜我的惩罚让他这样吧。突然遇见白狐狸，遇见白狐狸，逃不过他的眼睛。哦，美丽又神秘，这份爱没有空气，让我喘息，心碎了不能痊愈，医不好自己。 早晨的微风，我们向远处出发中，往事如烟，不要回首。心里想起，木已开启。 听最美的声音，伴随你我音乐世界，品味一零三三，我们都来听呀。 这个秋季刚红叶不够美丽，我不能说这个寒风为何会有绵绵细雨，不是我的情怀不够诗情画意，只是我生长的这片土地上只有雨季和寒季。亲爱的别骂我总是这么的脚踏实地，不去编写春风秋雨的心情来哄哄你，说春生夏艳幻想着和你一起漫步青青草地，说秋风风寒叫我回忆成老的往昔。原谅我没有浪漫的恋情，只是我太爱这片土地，当然也爱上了它的天气。我只想说一些我的朋友们也能明白的甜言蜜语，让我用马来西亚的天气来说想你，让我用马来西亚起来说爱你，让我用马来西亚的天气来说想你，让我用马来西亚的天气来说爱你。 从未让苏慧伦真正的大红大紫，从影15年才拿到自己人生当中第一次影后的桂冠。苏慧伦的演艺之路算不上平坦，然而她却一直坚持着唱自己喜欢的歌，演自己爱的电影，没变的还有她的玉女气质，仿佛

息，为什么人叫谜底，曾经让我伤心，为何还有寻觅，爱情是什么东西，相依相加依依，跌跌撞撞清醒过后还是循规蹈矩，想越来越清醒。世界每个人都有个天平，幸福的定义让人说不清道不明，剪不断离不开的关系，爱情是什么东西，为什么人着迷，曾经让我伤心，为何还要寻觅，爱情是什么东西，相依相加依依，跌跌撞撞清醒过后还是循规蹈矩，想越来越清晰，街的霓虹灯又在嘲笑我的落寞，昏暗的角落只剩我一个，有谁能了解我的寂寞、爱情是什么东西，为什么人着迷，曾经让我伤心，为何还要寻觅，爱情是什么东西，相依相加依依，跌跌撞撞清醒过后还是循规蹈矩，想越来越清醒，想越来越清晰。 生活，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。